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借尸还魂见故人，妙僧无花树前尘，诡异迎风一怒斩，今朝挥动乱乾坤。 石观音长叹了一声说：哎，实在可惜得很呐、久闻楚留香的武功，平时虽看不出有什么奇妙，但遇见的对手越强，他就越能发挥威力。我竟无缘跟他一战呢、这可是的确平生之憾呢、胡铁花冷笑着说：哼哼，你用不着难受，他迟早总会来找你一决高下的。石观音说：只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们也用不着再等他。胡铁花纵声大笑：你以为他此番一去就永不再回来了吗？你以为啊，就凭吴居轩那个小子就能将他置之于死地吗？石观音缓缓地说：世上若只有一个人能将楚留香置之于死地，那个人就是吴居轩，只因他已将楚留香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彻底研究了一遍了。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了解楚留香的武功和弱点了。他淡淡一笑，接着说：你想，我若认为楚留香还有活着回来的希望，又怎么会在这里和你们虚耗时间闹着玩呢？胡铁花擦了擦头上的汗，忽然大笑起来：世上永远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楚留香，就连我跟他交了二三十年的朋友了，我都没法了解他，何况是吴居轩。石观音冷冷地说：你自然不能了解他，那是因为你跟他没有什么仇恨，你根本不必要太了解他。你若太了解一个人，就反而不会跟他交朋友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那绝不会是你的朋友，一定是你的敌人。因为只有你的敌人才肯下苦功来研究你的弱点的。胡铁花虽然在不停地擦着汗，但是他的汗却是永远也擦不干，流下来的汗水已将他嘴角的鲜血冲得比胭脂还要淡了。他哑着声音说：那姓吴的跟楚留香有什么仇恨？石观音却再也不理他了，转身走到了秋瓷王的面前，双手捧起了金杯，那面上的微笑看来更动人了。他以最温柔的声音慢声笑着说：劝君更尽一杯酒，此去英明多故人呢。闵鸿魁、 红学汉和安德山都在那边等着你呢，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沙漠上的黑夜特别的漫长，也来得特别的早。现在虽还未到午时，那暮色却已经很深了。在沉沉的暮色中看来，这一片紫色的烟雾浓得就像是血。楚留香的面色变了，但是瞬即大笑，故技重施，岂非不智？在大明湖边，你与他逃脱了一次了，这次还想逃走吗？哼，难道我还没有对付你的法子吗？笑声中，他的身形已经随着烟雾向上升起了。他却是已有了破解这个忍术中逃遁秘技的法子，只要他身形升起在紫雾之上，对方无论要从哪个方向逃走，也休想逃得过他的眼睛。紫雾散发的虽然快，但是在片刻之间蔓延的还是并不广的。楚留香身形掠起，只见方圆三丈的一团紫雾之中，黄沙滚滚，竟已经瞧不见吴居轩的影子了。那浓雾的紫雾之中却响起了他的笑声，而楚留香的力气却好像骤然消失了。他飞鸟般的身形竟像石头似的落下来了，重重的就跌在了地上。只听吴居轩大笑，故技重施的确不智啊，但区区在下还不至于如此愚蠢，尤其在绝顶聪明的楚留香面前，我怎么会将同样的方法用两次呢？强风呼啸而过，那烟雾虽浓，也经不起大漠上的狂风，顷刻间已将被吹散了。飘渺的暮色之中，已经冉冉的就现出了吴居轩的身影。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是啊，不错呀，就因为你上次的烟雾中没有毒，所以这次就不在提防了。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次你竟将噬骨销魂的迷香掺和在这烟雾里了。” 你自然不会想到，你每个人对他已经熟悉的事情都不会像以前那么留意，这就是人心的弱点嘛。每个人都有弱点的，楚留香啊，你的弱点就是自信心太强，你的心又太软了，所以才会败在我的手上。那天你若给我一刀，哼，我今天怎么能够复活？楚留香苦笑着说：“我知道我的弱点，那就是我实在把你看得太重了。所以，我虽然知道世上有些无耻的懦夫为了逃生不惜诈死，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风流潇洒、才艺无双的妙僧无花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吴居轩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里很难受，因为纵横无敌的楚香帅今日也会一败涂地。为了报答你昔日对我的恩情，我今天一定要让你骂个痛快，让你出出冤气。无论你骂我什么，我都会洗耳恭听的。你没有骂完，我是绝不会出手的。”嗯，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就摘下了帽子，而且又极小心的把头发也拨下来了。那发套上还戴着一张薄薄的人皮面具，于是风神朗俊的妙僧无花就又出现在楚留香的面前了。楚留香只是静静地瞧，一句话都没有说。无花傲然笑道：“ 看来在下的易容术虽不及化身千万的楚香帅，却也还算不错了，是吗？ 楚留香淡淡地说。 你还差得远呢。 嗯，要是差得远，怎么会瞒得了你呢？ 你并没有瞒过我，我早已看出吴居轩是别人改扮的，只不过一时之间我没有想到你。 哎，吴花叹了一口气说， 我本来以为你永远也不会怀疑到我的，只因我的确花了不少苦心，我将一点红找来，就为的是要你以为是黑珍珠在暗中主持此事。这样做非但使你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可令你把事情越想越复杂，不知不觉地就走入了歧途，永远也找不到头绪。 楚留香说， 你这个法子的确不错，我本来已经走入了歧途啊，几乎回不了头了，直到我发觉石陀他竟是昔日华山七剑中的人，我才想到石观音原来就是黄山世家的李姑娘。 现在吴华已经沉下了脸，再也瞧不见笑容了。楚留香接着说， 昔日华山剑派和黄山世家一场决战，黄山世家只逃出了一位李姑娘，她死里逃生，却无法在中原立足，于是东渡扶桑，在那里她遇着了对她一往情深的天方十四郎，还为她生下了两个孩子。但是等她学到了一身神秘的武功之后，她就抛弃了他们，重回中土，杀了华山七剑，报了黄山世家的血海深仇。然后这位李姑娘便又神秘地失踪了，江湖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这个时候武林中虽然忽然出现了一个行踪诡秘武功无敌的女魔头石观音，但是谁也不曾将忠贞孤苦的李姑娘和这位女魔头联想在一起。这个秘密本来永远也不会被揭破的，只可惜李姑娘却偏偏将华山七剑的一个人活着留下来了。 说到这儿，楚留香笑了笑，才接着说， 这也许是因为李姑娘看着这个人太倔强，这个人无论受了多大的折磨都不肯拜倒在李姑娘的裙下，而李姑娘看上了一个人却是无论如何都要得手的，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杀他，也想不到他还能够逃走。 吴华的脸上这个时候已经笼罩了一层寒冰了，他冷冷地说， 说下去。 楚留香接着说，但只有这一个线索还是无法揭破石观音的秘密，只可惜啊，20年后世上却偏偏有了个好管闲事的楚留香，楚留香又偏偏和李姑娘的两个儿子谈得来，而且还不幸由朋友转为了仇敌，竟将这段已渐渐被人忘记的武林秘史又重新翻出来了，这自然是李姑娘她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我听到这儿脸色更严峻了，她说，好啊，说下去。 楚留香接着说，楚留香虽然知道了天风十四郎父子的故事，但是仍未想到他们会和石观音有何关系，这两条线看来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直到华山门下就已失踪的弟子重又出现，说出了石观音的秘密，这两条线才又回归到了一起。 他凝目盯着吴花，微笑着说，这两条线连在了一起之后，我还会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呢？ 吴花默然半晌，缓缓地说， 不错，你既已知道石观音 她就是我无花的母亲。你就会想到，无花在中原惨败之后，就出关来投奔母亲。无花在中原所图谋的王霸之业，既已因你破坏而一败涂地，他只有出关来另谋大局了。无花的眼睛里忽然光芒一闪，嘴角露出了微笑说，但是无花又怎会知道石观音是他的母亲呢？这件事只怕连无花也不知道啊。楚香帅也猜不透了吧。谁知楚留香竟连想都不想，立刻说，这却是因为任夫人邱灵素的关系。邱灵素？无花皱了皱眉，这个事情跟他又有何干？石观音不能忍受世上有比她更美丽的女人，所以就毁去了邱灵素的容貌，再令邱灵素生不如死，痛苦终生。谁知任帮主竟对邱灵素一往情深，非但没有因为她容貌被毁而改变，而且还将她娶为了妻子。石观音要毁去的人，任帮主却偏偏救了他，这自然也是石观音不能忍受的事，他自然不会放过任帮主。又谁知天风十四郎竟比他石观音快了一步，先找到了仁慈。等石观音知道天风十四郎已将他的儿子交给了仁慈，他就立刻打消了杀死了仁慈的主意了。因为石观音已经想起了比杀死仁慈更好的方法。石观音不但要仁慈死，还要把仁慈连根毁了。 说到这儿，楚留香不禁长叹了一声，才接着说， 别的女人那一定没法等这么久的，但是石观音要毁一个人，竟不惜等待十几年，等到两个孩子都长大之后，他才去找他们。 无花不禁长叹了一声说，这些事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楚留香说，你想，若不是石观音告诉南宫灵说仁慈并非他南宫灵的恩人，而是他的杀父仇人，这个南宫灵他怎么会对仁慈那样的狠心呢？你入少林寺之后已经很懂事了，但是南宫灵那个时候却还是个孩子啊。他就算天性凉薄，但是他是被仁慈抚养成人的，他多多少少也该受了一些感化才是啊，他怎么会做得出如此狠毒的事呢？哼，这一点我早就觉得奇怪了，我始终都想不出其中的道理。无话说， 现在你想通了是吗？ 现在我自然想通了，就因为石观音将你们的身世说出来了，所以你们才会知道彼此是兄弟，所以才会对你们的恩人生出痛恨之心。你们做出了那件事，那不但是想称霸武林，也是想要报复啊。 听到这儿，无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悠然说， 你实在是个聪明人，只可惜太聪明了。 这句话我已经听过许多次了， 但是这次却是你最后一次了。 楚留香目光闪动，沉声说，现在我已经中了你的迷香了， 我已经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了，你难道真的会像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下手吗？ 无话说， 我本不忍杀你们的，但是我却从你们这边学会了一件事。 什么事？ 那就是一个人的心绝不能太软，否则他就要死在别人的手上。 你楚留香 就是因为心太软了，所以今天才会被我杀死。 楚留香长叹一声，黯然说， 无花呀，无花，我实在是看错了你，一直都看错了。 苍一声响，无花的掌中此时已经多了一柄长刀，刀光如血。 无花凝住着雪亮的长刀，悠悠地说， 怎么，你还记得那迎风一刀斩吗？ 楚留香笑着说， 哼，怎么能忘了呢？ 无话说， 这一刀杀人的时候那是绝无痛苦的， 你甚至不会感觉到刀锋砍在你的身上。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个世上那是绝对没有一种比这更痛快的死法了。 吴华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这已经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你不妨不妨将它算作我对你的报答吧。 然后那雪亮的刀锋便闪电般的向楚留香砍下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红粉骷髅骨，妖邪又狠毒，杀人不邪刃，决战在魔窟。 山谷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就连那些除了扫地之外永远也不会再做别的事的可怜的人，那个叫做画眉鸟的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尸体虽已被楚留香等人以布幔遮掩，但是山谷之中仍然是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只有石观音的那间惊雅的密室仍然是美丽而温馨的，那淡淡的灯光里仍然弥漫着醉人的甜香。现在石观音已经回到这里，看来她依旧是那样的安详美丽，仿佛什么事情都不能叫她有丝毫的改变。墙角垂着一面天青色的布幔，拉起了这个布幔便露出了一面晶莹而巨大的镜子，镜框上镶满了翡翠和珠宝，但是就算是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也不能夺去镜子的光彩，这镜子本身就像是带着一种神秘的魔力，无论谁走到这个镜子的前面几乎都会忍不住向它膜拜下来。石观音站在这个镜子前不知站了多久，他痴痴地瞧着镜子里的自己，那苍白的脸上渐渐泛起了可爱的红晕，然后他忽然将身上的每一件衣衫都脱下来，于是他那完美的几乎全无瑕疵的躯体就立刻出现在镜子里。灯光温柔地泻在他的身上，他的肌肤像缎子一样的发着光，那白玉般的胸膛骄傲地挺立在沙漠上温暖而又干燥的空气中，那两条浑圆而修长的腿线条是那样的柔和，柔和的像是江南的春风。石观音笔直地站着，痴痴地瞧着，他的目光甚至比一个好色的男人还要贪婪。他终于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女人还能将身材保持得这么好，除了我之外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吧。镜子里的石观音也在微笑着，像是在说：世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人了。石观音在镜子对面一张宽大而舒服的椅子上坐下来，看来虽然有些疲倦，但是神情却很愉快。他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累了，我今天真是累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做了多少事啊？镜子里的石观音那神情也是愉快的，好像在说：你做的事一定很了不起的。石观音笑着说：哼， 那秋瓷王虽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糊涂，但我还是杀了他了，也杀了他那自以为很美丽的女儿。那杯中的毒酒现在早已经发挥效力了。至于那鸡冰燕和胡铁花，我本不想这么快就杀死他们的。谁知他们竟抢着把第一杯毒酒喝下去。哎，我也知道啊，像胡铁花那样的人是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别人受折辱的，但我却没有想到姬冰燕也会这样做，实在很可惜的，是吗？嗯， 镜子里的人也叹了一口气，像是觉得很惋惜。石观音默然半晌，展颜笑道： 但是无论如何，我的计划总算是完成了。那自命不凡的老头子杀了安德山那些人，正合了我的心意。我本来迟早都是要杀死他们的。 镜子里的人好像也在微笑，像是在说： 不错，无论什么人都死了，你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你真正关心的人。 石观音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他们杀了我谷中所有的人，以为我一定会很难受的。谁知我早已觉得他们讨厌了，现在我正要换一换环境，到秋瓷国去尝尝做太后的滋味呢。这些人要是不死，那反而是我的累赘，我倒真应该感激他们才对，是吗？ 镜子里的人也好像在笑，像是说： 嗯，他们本该知道你对任何人任何事呢都不会留恋的。 石观音笑着说： 只有你，我的心意只有你知道，只有你了解。我悲哀的时候只有你陪着我难受，我高兴的时候只有你陪着我喜欢。 石观音的笑容此时变得说不出的温柔，一双鲜美的手温柔而缓缓地在自己的身体上移动，那冷漠的目光也开始变得炙热，他梦一般的低语说： 世上只有你能令我愉快，那些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叫我恶心。 镜子里的人也在温柔地抚摸着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珠帘外传来了一声叹息。这一声叹息虽然轻，却像是一根鞭子在石观音那赤裸的胴体上重重地抽了一鞭。他脸上的血色立刻退了个干净，那颤抖的声音也立刻停止了，那一双蜷曲的腿也渐渐放松展开了，但是他的身子却仍然坐在椅子上没有移动，正在燃烧着的情欲一下子就全都变成了愤怒的火焰了。他紧握的双拳只等到这愤怒渐渐平静之后，才叹了一口气说： 外面的人可是楚香帅呀。 珠帘外也有人叹了一口气： 哎，正是在下，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来呀？ 楚留香果然走进来了，他凝住着镜子里的石观音，石观音也在镜子里凝住着他。过了很久很久，楚留香才叹息地说：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都在寻找，想找一个你能爱上的人。我本来一直希望你能找着，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你是永远也找不着的。 哦，楚留香一字字地说， 因为你爱上了你自己，你爱的只有自己，所以你对任何人都不会关心的，甚至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子。 石观音忽然从椅子上窜起来，怒吼道：你为什么要偷看我的秘密？ 这风姿永远是那么优美，言笑永远是那么温柔的女人，现在竟像是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泼妇，变成了一只野兽。 她美丽的眼睛里射出了恶毒的光，她瞪着楚留香，一步步地走过去，像是要把楚留香连皮带骨全都给吞了。楚留香也不禁紧张起来，一步步地往后退。谁知这个时候石观音突然停下了脚步， 脸上又露出了那温柔而动人的微笑。他瞧着楚留香柔声说：你应该原谅我的失态，我并不是有心这么做的。你总该知道，一个人的秘密若被人揭穿，总难免会恼羞成怒的，是吗？ 楚留香愣了半晌，苦笑着说： 我并非有意要偷窥你的秘密，还希望你能原谅啊。 石观音微笑着说： 是吗？你能说这样的话，我就实在是很高兴了。只因…… 他又坐下来，柔声接着说： 无论你是要杀死我，还是我要杀死你，我们也都彼此应该留一个好印象。就算你在临死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你把我看成是一个又丑又凶的毒妇。所以，你就算要杀我，至少也应该先坐下来陪我聊聊天，好吗？ 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又温柔又美丽又殷勤的女主人了。 对这种女主人的邀请，是谁都没法拒绝的。 楚留香只有坐下来微笑着说： 你可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石观音说： 不错，你当然也有话要问我的，但因为你是对女人很温柔很有礼的君子，所以才会让我先问你，是吗？ 他嫣然一笑，接着说： 那么我就问了，你见过无花了吗？ 楚留香笑了笑说： 见过了，他对我实在是很好，他坚持要想办法报答我。 石观音也像是觉得有些奇怪，失声说： 报答？他要怎么报答？ 他要用迎风一刀斩的手法，一刀就砍下我的脑袋。 石观音痴痴地说： 这种报答的法子倒实在是真特别，也很有趣儿。 楚留香叹着说： 不错，实在是很有趣儿，只可惜啊，在下的脑袋不太多，所以只好是婉言谢绝。 石观音叹息着说： 哦，那他不是很失望吗？ 夫人，你是不是也很失望啊？石观音的眼波在楚留香的身上一转，笑了笑说： 我倒不是失望，我只不过是有些奇怪。 嗯，夫人，你奇怪什么？石观音指着镜旁高阶上一个翠绿色的瓶子，缓缓地说： 你瞧见了这个瓶子吗？这瓶子里装的是一种无色无味，就像是雪花般的迷药。它还有个很美的名字，叫眼儿媚。只因他要迷倒一个人，就像少女们抛媚眼那么容易，而且飘飘然 叫你再也使不出半分力气了。楚留香说：“ 哦，吴华兄，莫非就是以他来对付在下的吗？”“ 不错呀，这种药一向都是非常有效的。我在奇怪，怎么对你就没有用了呢？” 楚留香揉了揉鼻子，微笑着说：“ 在下一生也曾上过不少的当，但是却从来也没有被任何一种迷药迷倒过。”“ 为什么？”“ 夫人，可曾注意到在下时常都在揉鼻子吗？” 石观音嫣然说：“哼，你揉鼻子的样子真是可爱的很呢，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孩子被你这个动作迷住的，但这和迷药有什么关系呢？” 楚留香说：“ 只因在下揉鼻子，那并不是故作可爱状，而是在下的鼻子一向有毛病，据说是鼻窦生得跟别人有些不同，所以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治不好，甚至连江南最有名的神医金针杜威叶天士，他都说我这个鼻子是无药可救了。一个人的鼻子若是呼吸不通，那整天都会觉得头晕脑胀，真是比什么病都痛苦。所以在下就发誓要练好一种特别的内功，这种功力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是学会之后，皮肤毛孔都可以呼吸了，日久就成了习惯，这鼻子反而变成多余的废物了，只不过觉得没有鼻子太难看，所以才没有把它给割了。” 石观音这次真的听得愣住了，过了半晌不禁苦笑着说：“ 什么？你这鼻子既然是废物，那么世界上自然就没有任何一种迷香能够迷倒你了。你皮肤毛孔都能够呼吸，所以你就根本用不着换气，轻功自然要比别人强得多。 难怪有人说瞎子的心灵特别的灵。 哦，看来世上有些事的确往往会因祸而得福的。” 楚留香笑着说：“哈哈，现在我也将一个从来没有别人知道的秘密告诉夫人了。夫人，还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石观音默然了半晌说：“那么无话呢？你是不是也用他报答你的方法报答他了？” 没有等楚留香回答，又笑了笑接着说：“ 啊，你不会的，你自然不会的。江湖之中人人知道楚留香的一双手，那是从来不肯沾上血腥气的，是吗？” 楚留香的神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正是如此，人命受之于天，谁也没有权利去夺取别人的性命。吴华兄自然没有死，他此刻就在附近，夫人可想见见他吗？” 石观音瞪着他的鼻子说：“ 啊，明白。我若想见他，自然是有条件的，是吧？”“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只不过在下也想见几个人。”“ 哦，是不是胡铁花、姬冰燕、秋瓷王妇女啊？ 还有柳别飞兄弟、屈无荣和一点红。”“ 屈无荣和一点红的运气不错，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还留了封信给你呢。我虽然知道不该拆看别人的书信，我还是忍不住瞧了一瞧。” 楚留香忍住气说：“看过之后你自然顺手撕了，是吗？”“ 但是信里的意思我还记得呀。”“这封信自然是屈无荣写的， 他说他们虽然已经残废了，但并不想求你的保护。以后若是有机会啊，他们倒是愿意保护保护你的。 楚留香知道这必是姬冰燕说的那番话无意中伤了他们的心，他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又忍不住微笑着说，这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倔强，同样的骄傲，他们能在一起倒的确是珠联璧合呀，可喜可贺呀，夫人也该为屈姑娘高兴才是。 石光阴接着说， 至于你说的柳别飞兄弟，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这两个人，想必也走了吧。 楚留香暗暗松了一口气。 那么胡铁花他们呢？ 石观音淡淡地说，他们倒都还在附近呢，不过 只怕你来迟了一步了。 什么？ 他们难道？ 他咽喉的肌肉似乎忽然抽紧，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石观音悠然地说， 我素来不太喜欢用毒药的，因为我还有许多杀人的法子，那都比下毒要简单，所以单以下毒而论，我实在比不上秋灵素。你若是早来一步，也许还可以救活他们，但是现在却是谁也没法子了。 他轻描淡写地说， 可是楚留香的一颗心刚吊起来又摔下去了。 楚留香心胆俱裂，热血一下子都冲上头来了，但是他知道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那是千万冲动不得的，一冲动就得死。楚留香只有拼命的忍，这实在不容易。他紧握着双拳，他的指甲都已经嵌入到肉里了，那满嘴的牙齿都几乎被他咬碎了。这正是楚留香生平最大的失败，最大的打击。他就算现在立刻杀了石观音，也还是难免遗恨终生的。何况他根本就没有一分能够胜过石观音的把握。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